陪你走到尽头，你亲手毁掉的温柔已无药可救。沉默在七月的晚秋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逃走想抓紧你松开的手，却无法挽留。 Baby